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 2003年，朱旭是73岁的高龄。就在这一年的4月底5月初，北京突然出现人类前所未有的传染性疾病非典型性肺炎。这种情况来势凶猛，找不到病源，没有预防的药物，没有治疗这个病的特效药，没有控制病情的经验，一切都在未知数中。疫情在全国迅速的蔓延，人们产生着生死未卜的想法，精神陷入极度的紧张和恐惧。餐厅停业，商店陆续歇业，娱乐场所关门，马路上的行人骤然减少，大街小巷一片萧条和冷清，寂静的更让人内心慌慌焦灼。我们家也不例外，84消毒液滴向下水道，檀香不断地被点燃。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子通风。每晚我们全家都坐在电视机前看当天的疫情报告，疫情牵挂着家家户户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有力的措施，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看到白衣天使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感动着全社会，也感动着我们全家。朱旭开始也处在紧张之中，但是没过多少天，他就待不住了，非要出去不可。朱旭再也不顾家人的阻拦，抬腿就走，一去就一个上午，中午吃饭的时候才肯回来，进门就说：“真好，公交车成了我的专列，哎，就我一个人。” 沿途也没有人上车吗？ 没有，车上都消了毒，车窗开着，走起来清风透过，别提多舒服了。哎，我连口罩都摘了。 什么？你把口罩也摘了？朱旭倒是兴高采烈地说， 啊，摘了。 我有点生气，又担忧地说， 那也还是少出去吧，谁知道是什么传染的。嗨，我去的地方，哼，绝对没有非典。 怎么见的？哎，你去哪儿了？ 香山，空气好，开阔。 朱旭用双手抚摸着胸口，昂起头，长长的出了好几口大气，得意地说， 啊，好舒服啊。怎么样，明儿跟我一块儿去？不去。 哼，死硬头，出去走走多好啊，明天我还去。 啊，你还去？果然第二天早起，比平常日子他吃的都多。我说，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多呀？ 啊，今天中午别等我了啊，也许回来的晚点。 哎，你还出去啊？ 啊， 你干嘛去啊？ 钓鱼。 不知怎么，忽然朱旭想起了那个相声，边扛着鱼竿边往楼下走，而且自言自语用天津话说， 哎，这鱼啊没有钓来，这饭量呢见脏了您老。 真拿他没办法，他就是这样。难道他真的这么不怕非典吗？并不是，但朱旭最怕的是把自己陷入烦闷里。他善于用自娱自乐的办法排除烦闷，绝不让自己钻牛角尖。在工作繁忙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他说， 生活要有张有弛，这是古训，会休息才会工作。哎，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列宁说的。 朱旭让自己的心情总保持在轻松愉快的状态里，也许这就是他身心健康的秘诀吧。连续一个多月，疫情总算控制住了，大家的心情逐步恢复正常。就在这个时候，剧院发出邀请，请他回去排演《北街南院》。这是一出反映非典故事的戏。当时朱旭很矛盾，在这之前的头八个月，有人愿意出资邀请他演《芭芭拉少校》，这也是一出很成功的戏，许多观众发出呼声，希望再次看到演出。可是朱旭毅然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当中，更主要的是顾虑自己年龄大了，演出舞台戏的精力怕不够。用他的话说，舞台戏可不同于电影电视剧，那是使朱旭毅然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当中，更主要的是顾虑自己年龄大了，演出舞台戏的精力怕不够。用他的话说，舞台戏可不同于电影电视剧，那是要直接面对观众的，说错了台词，戏演错了，不能向观众鞠个躬说对不起，您等会儿我再来一遍，舞台剧根本没这个可能。朱旭说的是实情，舞台戏更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饱满的精神，真实的情感，每天对人物都要保持新鲜感。 一次性成功地把戏演下来，全靠演员自身的功力，无法靠其他外来力量的帮助。电影、电视剧就不同了，能有回旋的余地，错了可以重新再拍，一遍、两遍、三遍，甚至于可以更多遍。什么时候导演和演员都满意了，什么时候就算过了。更何况，朱旭离开舞台已经12个年头了呢。是成功，是失败，谁也说不准。为了排演这出戏，他必须推掉一部电影，两部电视剧。朱旭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是自己剧院的邀请，又是反映非典时期的事情。这种政治责任感使他产生了勇气，一种挚爱剧院的激情鼓励着他不再犹豫，决定披挂上阵。其实，在朱旭的内心深处，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愿望，不管在表演上，还是艺术作风上，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把剧院过去曾有过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扬，传给新一代的接班人，希望他们真正成为北京人艺的继承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从接到剧本以后，朱旭无条件地投进创作状态，一切生活起居的安排都以排戏为中心点。他建议全剧组群策群力地帮助作者把剧本修改好，这是仁义的优良传统。当年老舍先生所著作的《茶馆》，就是经过导演、演员们出主意、想办法，采纳了其中好的建议，经过七次修改，最后才定稿。老舍先生虽说是著名作家，但是他十分谦虚，这是他的美德，也是他的修养。谁都知道，要出好戏，首先要有好的剧本。有句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调动起群众的智慧，那是一股无穷的力量。朱旭坚信这一点，要把剧本改好变成了他的责任。他一点时间都不敢浪费，跟大家一起去体验生活，了解人物的原型，做桌面工作等等，凭着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去工作，这是朱旭一贯的作风。在艺术问题上，朱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很倔强，很执着，绝不苟同。不管是名作家的创作，还是小作者写的作品，绝不因人论事，也不人云亦云。他有他自己的见解，不愿去说违心的话。他认为对待艺术不牵强附会，不虚伪，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凭着艺术良心去评论，这也是朱旭一贯的态度。剧院领导为保障朱旭的健康和休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在日程上做了很巧的安排，只让他排半天的戏。但是朱旭没有照着办，只要排戏，不管在上午还是下午，他都尽可能的到排练场去。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爱去超市吧，那对排的排了去了。哎，凡是咱消毒的东西啊，全都抢光了，抢油的、抢米的、抢鸡蛋的。哎呦，眼看着那货架子就要空了，同志们，快点啊！再晚啊，就剩卖钉子的了。 我们让咱们客户把窗户都打开啊，要通风通气，通阳光。 哎呀，不能开窗，不能开窗，今儿飞机砸。 给北京城消毒 啊，咋样？ 首场演出爆满，座无虚席，演出的效果超出预想。当剧终谢幕的时候，鲜花簇拥，掌声不断，欢呼声震动整个剧场，观众沸腾了。朱旭的内心激情澎湃，得到观众的肯定，那是演员最大的幸福，泪花晶莹地挂在他布满皱纹的眼角上。戏虽然散场了，后台的门外还有无数的观众等待朱旭签名拍照。当我陪伴他从剧场回到家里的时候，儿子、媳妇、孙女谁都没有睡，预备好丰富的菜和酒等着他回来为他祝贺。一进家门，孙女的第一句话就问： 爷爷，忘词了吗？ 朱旭信心百倍地说： 啊，没有啊。 嘿，爷爷真棒。 孙女搂着爷爷的脖子夸赞着。这一晚上的酒，朱旭喝得非常痛快，话也特别多，欢声笑语到深夜，孩子们几经劝说，他才去休息。这次的演出成功，是朱旭12年之后在舞台上再创辉煌，也是他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欣慰。他的成功使我产生许多感悟。成功需要主观上的努力，就是天才，后天不勤奋也成不了才。但是在客观上，如果没有展示才华的机遇，就是珍珠也发不了光。假若不具备做演员的条件，有机遇也难放出光彩。朱旭饱含着对剧院的深情，饱含着对在非典时期坚强的中国人民的深情，饱含着对非典时期做出牺牲的医务工作者和所有做出奉献的善良人们的深情。他不顾自己73岁的高龄，每天坚持在排练场认真的创作。在北街南院里，朱旭所创造的老杨头是个平常的老百姓，是个普通的人，他有着一颗善良的心，诙谐而又倔强的个性，对待子女有含而不露的自私的爱。朱旭没有把这个街道积极分子脸谱化、表面化，而是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心里有广义的爱，也有狭义的爱，公与私的矛盾。经过自我斗争，他的思想感情终于被一个公字所战胜。他坦诚地当着大家的面向女儿承认自己的错误，道出内心的感人肺腑的独白。朱旭抓住人物的核心思想，演得真实而又激情，使观众深受感动。这部戏获得了第11届人口文化奖、第5届中国话剧金狮奖、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中宣部颁发的5个1工程奖，已成为剧院的优秀剧目。他们回报剧院要做贡献的这份情谊、这个夙愿、这个梦，在朱旭晚年的时候终于圆上了。2005年，为了纪念反法西斯60周年，剧院决定复排德国的优秀剧目《屠夫》。这出戏在1982年演出时，就由朱旭扮演主要角色屠夫波克勒，这次仍然由他担纲。朱旭本想把《屠夫》作为自己告别舞台的最后的演出，谁知道2007年又遇到中国话剧百年华诞，剧院要做纪念演出，他又认为责无旁贷， 一口答应再继续演出几场。没想到2008年5月12号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大地震，这是前所未有的自然界造成的人类大灾难，死亡、受伤、残疾、受难人数已有10多万人，造成孤儿寡母数万人。我国政府不惜任何代价，调出陆空的大批军队，千方百计营救生命，体现出党、国家、人民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我国把这一天定为国难日，全国下半旗鸣笛致哀，即使走在路上的行人和行驶在马路上的车辆听到笛声都需伫立默哀。从成人到儿童，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去营救别人的生命，当地干部不顾家人的生与死，坚守自己的岗位，把爱心呈现给广大的人民群众。救人的部队赶赴灾区之前都写下一份份的遗书，他们的精神感动着所有的人。朱旭从早上起来就默默地坐在电视机前，了解灾区所发生的层出不穷的奇迹和一桩桩感人的真实故事，他激动地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水。因为他年事已高，不能直接到灾区去服务，他非常遗憾。北京电视台为募集救灾款项，在梅兰芳大戏院义演，集中京剧界的代表人物谭元寿全家的祖孙三代及梅葆玖等，朱旭应邀参加，他演唱了一段《甘露寺》，好像心里有少许的安慰。第二天清晨，朱旭又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随后他又摊开当天的报纸寻找有关灾区的报道，谁和他说话他也听不见，整个人的精神好像被灾区人民的悲情所牵制住了。我产生了一种预感，现在剧院不管为灾区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一声召唤，朱旭准会立刻响应，毫不犹豫地应战。果然电话铃声响了，剧院要为灾区献爱心，组织了骨干力量，迅速写出剧本，邀请朱旭参加修改剧本并且参加演出。朱旭二话没说，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其实他的心脏已经有些病灶显现出来，前胸发闷，开始服用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但是他不顾这些，和年轻人一样，总共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把戏突击排练出来了。演出的效果十分好，得到观众的肯定。北京青年报的大标题写着朱旭三次失言。是的，每次演出朱旭都作为告别舞台的演出，可是他都失言了。这不但是因为政治的责任感，也是因为他爱北京人艺，他对剧院有着深深的情感。2008年这一年，朱旭已经78岁。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朱旭从小就热爱戏剧，但由于父亲的关系，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的兴趣。朱旭有哪些童年往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